阳光为我梳妆，美丽的格桑花写在脸庞，飞舞的长袖飘送花香，甜蜜的笑声洒满毡房，阿爸的弦子妈的转经筒摇出了吉祥，我要飞翔，我要飞翔，我要飞翔，我是一个藏家的姑娘。山上采雪莲，水边放牛羊，一碗奶茶草原飘香，热情的锅庄舞动四方，高原水轻轻流在我心房，后方的汉子大马回望，动人的目光随风流淌，我要歌唱，我要歌唱，我要歌唱，我是一个藏家的姑娘。家的姑娘。